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新订户，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是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咯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毓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即係頭先，我將我過去嗰段時間，即係鬱敏特區嗰篇文，即係聲演嗰篇文啊，即係個內容咧，個標題即係俾大家睇啦。咁其實我喺踢爆同埋踩場裏邊咧，講林鄭月娥去留咧，都已經係好清楚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譬如好似有一日有一次咪講咯，馬時亨讚民軍政府抗疫無能，莫非收到風插播冇得留低咁？其實好多嘅類似呢啲嚇。咁而家個結果就好清楚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度都有啊，自然咩動態清非乜乜非呢個動態清零始作俑者啊，插婆以下犯上命不久矣，屌你真係，唉你啊唔使再整呢啲啦，得噶夠噶啦，唉，已經好清楚噶啦。啊咁佢今日喺記者會裏面咧就提到即係嗰個5月8號嘅選舉即係如期舉行啦。咁較早之前就話即係可能要延後一年。咁其實我哋喺度即係當時我都即係打一個問號。屌你延後一年，當然啦，有例可援就係個立法會啦。咁但係喂，咁呢個成個班底又要延後一年，係嘛？咁你咪即係屌你諗起即係又公然即係以香港人為敵，係嘛？或者就是增加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仇恨，是不是？这个很白痴的所谓来的，结果现在就不是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照插婆今天讲，是不是？那他都不留任了，那5月8号如期举行，那现在提名期开始了，是不是？那过两天可能就是李家超就是宣布辞职，跟着就宣布参选，那去报名，是不是？咁嗰啲提名180個就好容易攞齊嘅啫，係咪？咁亦極有可能就得一個人去參選，係咪？冇其他對手，係咪？咁因為個時間太短，嗱當然啦，而家未知未揭盅，係咪得一個？咁但係我哋估就係一個，係咪？咁因為時間短啊嘛，係咪？咁屌你咪，如果你多一個，你又要搞屌你啫！嗰啲選舉論壇係嘛，九啊幾樣係嘛，搞得嚟天都黑啦，咁還掂都係啦，唔爭在啦，我又未試過話，又唔係未試過屌你同額選舉嘅係咪？呢啲咁嘅小圈子選舉，喂嗰1500人屌你全部都係舉手機器橡皮圖章嚟嘅啫嘛，係咪？有乜關係啫？係嘛？所以唔影響嘅喎，係嘛？所以我哋覺得呢、這個如果你延期一年嗰、那個屌你真係個問題好大喎，大佬係嘛？咁啊，香港人仲興係嘛？ 而家俾呢個李家超做嘅話，咁又即係俾我哋港眾嗰個所謂警管特區，咪由呢本書啊買咗我呢本書嘅人可以睇下啦，講警管特區係咪？即係香港就係警察統治嘅。你有你睇到個國安處係咪？警察部嘅有個國安處係咪？係咁周街拉人係咪？即係喺度一路喺度即係製造政治冤獄。咁然后国安处个权力无限大嘅差佬，睇翻国安法你就知道噶啦，系咪？可以啊跟踪你，屌你咩？即系可以录你音，乜都唔使攞手令嘅 ，OK 系嘛？呢、这个国家安全法就压到一切，系嘛？咁呢一个就系一个极权统治啊，党国体制极权统治底下嘅警管特区，系咪？搵个差佬，屌你系二打六嘅呢个仲系，系咪？即系一个副警务处长，系咪？退休嘅副警务处长，啊，就做副保安局长。做保安局长、副保安局长嘅时候，小弟就即系2012至2016嗰一届嘅立法会啊，咁佢就做副局长啊。咁大家都。即係我哋嗰陣時，我參加保安事務委員會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就經常同佢都即係有互動嘅，係咪？咁唔係一個叻人嚟噶嘛？呢個係即係國民黨當年咧，即係呢個蔣中正啊，即係做總統嘅時代咧，即係有一段時間啲人即係批評佢嗰啲人咧，就話。他將呢個奴才當人才用，人才咧就當奴才用，咁啊。咁當然呢個就係批評老蔣嘅，啊，即係或者國民黨嗰陣時嗰啲用人嘅問題，奴才當人才用，人才到奴才用。屌你共產黨喺香港啊，即係揾特首，仲衰過奴才當人才用，人才就當奴才用。固然是冇人才，屌你咪系嘛？咁你点样人才当奴才用呢系咪？你都冇人才，系咪？咁如果佢系人才，你就唔当得个奴才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奴才当人才用啊，更加荒谬。咁呢个奴才系人才咩？可以你当都唔会变成人才噶嘛？系咪？咁你睇下佢过去嘅嗰个经历，你就知啦。咁点做呢一个所谓喂？行政主導權力不受約制的一個行政長官在香港，請問他這種呢，即是有些人跟我說，喂，他未必會衰過賊婆的，這樣有人這樣說，我就不會用這個來做一個比喻或者分析會不會衰過賊婆，即是都很難找個會衰過賊婆的，跟住落嚟嗱，呢個唔會衰過賊婆嘅意思就係，佢如果佢做特首嘅香港，基本上嗰個香港已經唔係香港嚟嘅，係咪？你想危害你都危害，都冇得危害嘅啦嘛，你仲可以為咩害咧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咪？而只不過就話代表香港，即係個淪落啊！你明唔明？呢啲咁嘅人都可以做行政長官，係咪？香港已經衰到貼地嘅啦嘛，咁你仲可以衰到幾？衰到邊度咧？係咪？你而家走咗幾十萬人啦，已經係嘛？你跟住啲房價會跌啊，經濟會崩潰啊，梗嘅啦，係咪？咁香港人其實就好容易管嘅，啲屌啲順民多嘛，你咪慢慢佢習慣咗咪得咯，屌你習慣咗啊，電視望下成日呢個就叫做特首啦，咁同我冇關係噶嘛，係咪？咁有啲人咪喺度搏命揾錢，揾到錢咪走咯，一定係咁噶嘛。香港仲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啊，一個咁嘅人做特首，香港仲可以係國際金融中心啊？佢仲系俾外國制裁緊嗰個，係嘛？屌你真係，佢有佢份嘅喎，係嘛？咁仲可呢啲人做特首，係嘛？咁你香港基本上就係唔好話玩完啦。喂，香港已經唔係以前嘅香港，呢、這個就100%嘅啦嘛。香港人耳聰目明，佢好清楚佢自己未來嘅選擇嘛。咁而家佢留喺度嘅人，你估真係好似尤惠晶所講，我哋一齊建設香港啊？點樣治好香港啊？縮撚咗啊！真係係嘛？點治好香港啊？香港已經爛到透，怎麼治好香港啊？是吧？所以現在 即係你先望前景係好好灰暗嘅，基本上係呢、這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咁樣。所以插婆走咗，整一個咁嘅太監，咁你咪一樣係咪？係嘛？都係共產黨話曬事係嘛？咁香港已經唔係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，就呢、這個就梗㗎啦，係咪？咁但係香港原有嗰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會動搖，係嘛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，香港作為屌即係啊，即係同呢個新加坡屌咧，即係啊，大家喺度比拼緊嘅一個即係啊，即係究竟個競爭力邊個強啲，係嘛？你香港就輸曬嘅，你而家好簡單，係嘛？同樣係一個威權社會，係嘛？新加坡就好過你好多而家，起碼新加坡嘅機場，屌你係全世界排第一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樟宜機場，係嘛？新加坡就算其他即係金融啊、經濟啊，都比你香港強嘅而家係，係嘛？咁你死唔死啊？香港喂，香港倫敦、紐約喂係。國際金融中心嘅同倫敦、紐約呢啲相提並論嘅大佬，東京係咪？幾時輪到你新加坡係咪？而家香港你睇係咪？咁你仲要揾呢啲人去做特首？喂，香港你話啊，經過過去呢幾年啊，即係包括呢個所謂你話暴亂又好，香港唔安定又好，其實嗰個暴亂係點樣嚟嘅咧？係咪？嗰唔係個社會動盪嘅主要原因嚟噶嘛，大佬係咪？个社会动荡嘅主要原因就系你共产党系咪？屌你咩夹硬去扭曲咗呢个香港嗰个地位系咪？就系咁啫嘛，系咪？跟住呢个疫情就全世界都中噶啦，咪净系你香港大镬系咪？全世界都受疫情所苦噶啦，呢两年系咪？经济都受到冲击噶，全世界都系噶，唔系净系香港噶系咪？啲先进国家又系系咪？咁但系人哋慢慢喺度修复紧啊嘛。你冇得收服嘅，你系应该揾一个强而有力嘅领导人，同埋真系得民心嘅。无论你系选出嚟又好，变相阴点都好，你都要揾一个咁嘅人可以安定香港人啊嘛。你唔系，屌你啦，冇揾啲咁嘅二打六，系咪？真系冇人。如果真有人才都唔肯做，所以早轮话查斯美伦，点解佢同佢？如果查斯美伦肯做呢个位置，就佢财飞就 short 咗啦。老实讲，系咪啊？阿陆军装啊，曾志华系咁，哇！即系查斯美伦啦，最正啊呢、這个咁系嘛？即系话，如果你平情而论，啊香港搞到咁，如果你共产党觉得喂，我要令到香港可以翻身嘅，咁你至少喂，屌你唔俾插婆连任，你都要揾一个俾人觉得真系有能力，同埋真系似模似样嘅人，唔系揾啲咁嘅人。屌你咪真系横睇掂睇上睇下睇吴家产就系太监一个，屌你咪真系，你点样检视到佢有冇能力啊？系咪？如果你个政府系 running system 嘅，你法制健全嘅，有一个那个原本良好嘅文官制度、高效率嘅文官制度可以保持唔受政治污染嘅话，系咪？边个做特首啊？只要你唔管事，就已经屌你无为而治，香港已经可以 run 得好好嘅。咁啊，你睇英国佬时代系咪先？系咪？简单啫嘛，系咪？尤其是喺八九十年代，系咪？你睇香港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嘅时候，系咪？人哋嗰个积极不干预政策系做得好彻底嘅，系咪？所以令到香港先有生机啊嘛，大佬，系咪？你唔系，你一攞个民族主义出嚟讲，乜乜都唔使讲啦，系咪？呢啲咁嘅人，系咪？屌你真系！即系我哋唔会讲话啊！屌你咩！即系啊，佢同贼婆比咁啊，点都唔会衰过贼婆。唔系讲呢啲啊，而家香港而家咁嘅环境，仲要揾一个低即系下士系嘛？屌呢啲系狗屎垃圾嚟噶嘛？呢啲系系嘛？咁呢啲都可以做特首，香港仲点解唔玩完啦？系咪？即系自从俾梁振英做，香港已经大镬啦，系咪？咁你曾荫权都假假地都叫做一个屌仔喺港英时代系嘛？即系好出色嘅政务官，系咪啊？港英时代已经系做财政司司长噶啦，大佬，系咪啊？你而家系咩啊？屌你即系 咁但係共產黨佢用人就係咁咯，係咪？佢唔只係奴才當人才用，屌你啦，咪係佢將垃圾嚟到揾啲垃圾嚟做奴才，係咪？奴才都要好高明嘅，大佬，係嘛？你睇下即係滿清時代嗰啲自稱奴才嗰啲，全部好巴閉嘅。休息一陣。